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93集。夏九家起身出门，跟着杨树果，步子不大，一路到了R中校长的办公室。一看，不仅有校长，还有主管教育的副校长、年级主任等等好几个人。一见夏九家，校长也笑。 夏九家，这次考得不错。 还行。 校长40多岁，儿子也在R中念书，每天鼻孔朝天，很屌，分数不高，却也没从实验班里被轰出去。 咱们开门见山的说啊，L 省历年高考理科最高分是裸分718，有好几个，包括啊去年的谢如一。咱们现在学校老师也觉得你很有可能会刷新历史的最高分，而且你也有实力竞争全国的最高分，甚至全国加历史的最高分，为学校争光。去年河北一位同学总分裸分有734，语文140，英语148，数学150，理综296。哎呀，当时在网络上还引起了讨论。你呢是很有希望突破这734的啊，虽然现在呢咱们还没做过理科综合啊，理化生分开相对简单，但是呢超过718甚至更高啊，你还是很有可能的。 夏九家脸孔漂亮，清清冷冷，没有回应。 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啊，随时提，比如学校熄灯以后呢，你要是还想自习，或者老师下班以后还想问问题啊，你都可以跟咱们杨老师或者年级主任啊张老师跟他们讲啊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还有啊，争取再把各科的分数稳定稳定啊，不要失手。上一次呢你期末的生物88分啊，这个应该算是发挥失常了。最后一题没有得分，这个现象啊不太应该啊。以后即使不会也要稳住啊，别慌，相信啊要以你自己的水平至少都可以答出前面几道题。 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夏九家脸色变差，却故作平静。 上次期末情况特殊，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 好，回去吧啊，下午的课要开始了。 出门时正好看到校长儿子迎面走来，穿着一身黑色风衣，还是酷酷的拽拽的样子。下午第六节课是体育课，也许因为刚月考完没有老师要这节课，大家稀稀拉拉的跑到操场集合。简单跑过一圈，体育老师掏出大本要测男生引体向上。基本上到了高二的下学期，老师就要抓紧时间来搞体测了，因为谁都不太清楚这四个月能上几节。要引体向上，六班立即一片哀嚎，有的男生做了一个，有的男生做了两个，有的男生做了三个，还有的男生做了零个，也就是拔不起来任何一个。轮到夏九家上单杠时，不少同学想看热闹，刚刚考完740分的夏九家会怎样？看着高高瘦瘦、文文弱弱，大概一个都不行，或者靠蹦坐上一个。去年并没有测过引体向上，这是学神少数几个能被大家嘲笑的时刻，大家都有擅长的不擅长的嘛。结果夏九家一跳上最高的杠，而后使用标准姿势不扬脖子，靠硬拔让杠过下巴下来，直直垂下，也不弯胳膊，一口气 做了16个，只有最后每做完一个都掉在杠上歇几秒钟，好像还可以做。不过算了，夏九恰走到老师身边看对方写的统计数字，大家觉得十分可怕。他们并不清楚夏九恰曾经练过，嘴巴张成了 O 型。 夏大大您还健身啊？ 啊，差不多。 哪里来的时间啊？ 因为我们两个从不浪费时间。 其实夏九家觉得16个不强，是别人太弱了，自己这两年练得比较基本，也就拔拔单杠双杠，在寝室和家里弄弄哑铃壶铃，偶尔才去拳馆。上完自习晚自习，沈西约夏九家到小花园约会。因为时间较晚，小花园里很暗，他们找到一条长凳，手拉手地坐着讲话，远处灯光渗入，人影模模糊糊，大树一排一排，十分粗大而且茂盛，隔开这些长凳，营造出了密闭空间。 中午那个校长说什么了？ 说我有可能刷新历史最高分，而且有实力竞争全国最高分，甚至全国加历史的最高分，为学校争光。还有叫我再把各科分数稳定稳定，不要失手，理由就是上次期末生物88分，可以算是发挥失常了。 总不可能从不失误嘛，咱们考过十几次呢。 没有想到这句话却踩中地雷了，夏九家唰的一下抬头，对着他怒目而视，虽然没有开口，目光却像能爆出火焰。夏九家吓得一个哆嗦，检讨自己讲错了什么，却想不出来。半晌以后，突然的，一个以前不敢想的念头翻上来，他盯着夏九家，有点犹豫地问：“ 豆，你该不会是……” 过去他没有想过这个可能，然而最近夏九家的情谊沈西看在眼里，于是再次回顾那次期末考试。知道沈西在问什么，夏九家偏开了头。 冬， 明白答案，沈西心间血液奔涌，眼睛看着夏九家在月光里面暗暗的影，伸手紧紧搂住，低头在对方肩膀上一下一下的啄。夏九家还穿着校服，是极少数穿着校服好看的人。 干什么？ 沈西微微抬眸，靠得极近，而后左手忽然上移，摸上夏九家的后脑一板，让对方的脸冲着自己，离得很近，声音有点沙哑。 冬，今天接吻好吗？ 他们再次彼此确认情谊，希望唇舌交缠。夏九家也看着沈西，沈西的唇缓缓靠近，在这样的气氛当中，两个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然而就在四片嘴唇还有1厘米的时候，树叶忽然哗啦一响，教导主任红星尔克跳了出来，用手电猛地一晃，大喝一声：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！ 一声大喝加一柱强光，即使是沈西也被吓得跳了起来。红星尔克，他曾答应帮忙摘掉 To be number one 的名号，后来一直没空实施，等到看清要接吻的两个人之后，红星尔克也是明显的呆在了现场，夏九家也同样呆住了，被发现了。沈西站在长凳前面惊魂未定，好几秒后他的意识才都归位，看着红星尔克。 啊，什么叫又抓到一段？ 竟然是打算装傻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来个拒不承认，一口咬定对方眼花。 夏九家还坐在原处。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了？ 十来秒吧，所以别想装蒜。 那就是说，沈西一手搂着他的腰，一手把着他后脑，嘴唇慢慢靠近，马上就要吻上，这整个过程都被看到了。想想也是，如果没有确凿证据，他也不会跳了出来。夏九家想想，再次开口：“ 恭喜，又抓到了一对。好，那个顺便问一下，学校一般如何处理啊？” 他不打算耍臭无赖，他干过的都认，没干过的都不认。何况红星尔克看得一清二楚，他不可能做到睁眼说瞎话的。震惊过后，红星尔克也终于是找回了舌头，念出已经念过千遍百遍的话：“ 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，不许同学交往过密。高二六班沈西，夏九家，没错吧？对于这事儿，学校一定严肃处理。而且你们两个男生，不要觉得摩登时髦，而是要为自己负责。你们 了半天，红星尔克的手指方向突然一转，对着沈西。 你， 在他印象当中，沈西老是调皮捣蛋，他就抓到过好几次，又是跳墙又是逃课。出了这事儿，肯定是沈西勾引强迫下酒驾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